是他们那一代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描摹出一幅幅历史画面，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十二集大型系列广播剧《父亲》，根据邓荣的长篇文学作品《我的父亲邓小平》改编，原著邓荣，总顾问高毅，编剧施畅、郭红，导演郭红、王丹，导演助理佳音，配乐阿瑞，音响效果蚊子，录音合成雪峰，巨物全速，技术顾问程德，主题歌演唱戴玉强，监制魏明，出品人陈华。 春天的故事，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 革命萌芽。 父亲是1919年到的重庆，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可以想象当年的进步救国思想在我的父亲当时年轻的邓锡贤心中曾怎样的迸发。很多年后，父亲有一次到杭州西湖的岳王庙游览，当看到庙中《满江红》的歌谱时，他感慨颇深地向身边的人说，满江红我很早就会唱，并在秦桧等人的跪像前向同行的人讲起岳飞的事迹。父亲说，提起重庆，他一直在感激一个人，就是当年创办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汪云松老先生。面对波涛汹涌的嘉陵江，汪老先生当年声如洪钟的启蒙，字字珠玑，振聋发聩。那无法阻挡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潮，时时刻刻激荡着一颗年轻的心。 同学们，同学们，哎，你们知道吗？北平这段时间闹得很凶啊！ 是啊，我昨天刚从成都回来，成都也闹起来了。 是吗？闹什么呀？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呀！听说那些洋人在法兰西国一个叫巴黎的地方开了一个什么和会，提出把原先德国佬霸占的山东割给东洋人，还有我们国家承认签字。这事传到北平啊，可炸开了锅了，北平的学生纷纷上街抗议游行呢。 是吗？哎，对了对了，听说呀，北洋政府有个叫曹汝霖的大官，房子也被游行的学生一把火就给烧了。 是吗？ 段祺瑞派兵去镇压，哎呀，打死不少人呐！工人和市民都上街去声援学生了。 是啊，我表哥说，北平一闹，上海、直隶还有青岛好多地方的人都跟着闹起来了。哎呀，这世道怎么收场啊？ 那小日本鬼子真该打，占了台湾，还有那山东，胃口越来越大了。 是呀，是啊，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邓锡贤，你说咱中国的土地干嘛给人家让来让去啊？ 哼。如今的政府是典型的卖国政府，拿我们老百姓当怕死之捏，却点头哈腰去供奉他的外国爸爸。 同学们， 汪先生， 割让土地那就是卖国呀。成都大前天热闹得很，街上喊口号的，撒帖子的，把一条街都压断了。 哎呀，这事闹得太凶了。 同学们， 这就是我中华版图。我泱泱中华5000年文明古国，至今日竟然被列强分割得如此支离破碎。这些西方大国欺负我们，连日本弹丸小国也对我颐指气使啊。身为一个炎黄子孙，是可忍孰不可忍。 是啊，是啊，是啊，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堂堂炎黄子孙，焉能坐视江山被蹂躏，民生遭屠戮？ 是的， 不能，不能，不能 答应。 我想在座诸位若有谁能担起救国救民之重任，兴我中华，扬我国威，那真乃是民族之大幸，中华之荣光，也是我巴蜀之福气啊。同学们，你们有此抱负吗？ 有。 有就好。不论你们今后遇到多大艰辛曲折，都要敢于承担，哪怕是忍辱负重，也要为自己的国家而抗争。我汪云松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 王先生，学生邓锡贤起誓，我们复发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全体学生坚决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 对，我们坚决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 我们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声援北平学生， 声援北平学生， 废除21条， 废除21条，声援北平学生，废除21条，声援北平学生，废除21条。 现在这日本人显得长 身为敌人， 越不是敌人， 女士们，先生们，乡亲们，我们是重庆复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学生，现在请我们复法预备学校学生爱国会的邓锡贤同学代表我们说几句话。 就是说这么小的个头可不是嘛，看他那一脸志气，16都不到吧。 肯定不到。 乡亲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眼下我国外交失败，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要不立即奋起挽救，将步朝鲜的后尘。当今中国被列强分割的支离破碎，现在日本弹丸小国又占我青岛不还，来势汹汹，不可一世，国难当头，已无路可退。我辈虽然不才，但尚有一腔热血可以一拼。有良心的中国人，有正义之心的中国人，岂能袖手旁观？醒来吧，40000000弟兄姐妹们，行动吧，各位有识之士，快救我苦难深重的祖国母亲，打倒列强，还我青岛！ 打倒列强，还我青岛！ 宁死不做亡国奴， 宁死不做亡国奴！ 坚决废除21条， 坚决废除21条！ 赵生啊，你看这个搪瓷盆是日货的。 是日货就坚决砸烂， 砸砸，快！哎，这里还有，砸！哎，砸得好！西贤，怎么样？够不够劲？ 够劲！这就叫做群情激愤，众志成城。我们砸掉的不仅仅是日货，我们还要砸掉虫子和孔子的思想。 对。 贤娃， 爸，你也在家？ 贤娃，你回来干啥子？ 学校停课，我回来看看你们。 贤娃，王先生托人捎来口信，说你们过几天就可以启程了。 真的？ 我正在偷偷的给你筹集学费呢。 爸，我做梦都想快点去，我要去看一下法兰西是啷个样子，他们的工业到底是啷个回事，然后回来我也搞失业救国。 看你那高兴的样子，哎，说不定你妈还舍不得你走呢。 啊，妈还不晓得呀？ 不知道，她只知道你去重庆读书，不知道这是为去法兰西做准备的。 我妈在哪儿？ 啊，在残房未残。 啊， 你先别急，我去跟她谈谈再说。 好。 谢娃他妈，咱们得把目光放长远一些。 你舍得呀？才十多岁的娃走那样远，身边没爹没娘怎么过日子呀？ 妈，我想去法兰西，再说我也不小了。 好啊，原来你们父子两个已经串通好了呀。你们，贤娃，你现在书念得好好的，干嘛还到什么洋人的那个鬼地方去啊？ 妈，那不是鬼地方，是欧罗巴文明的发源地，我去了会回来的。 回来回来，那么远谈何容易。不许去不许去，就是不许去。 妈， 我破嘴皮也没有用，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以后就别喊我妈。 妈，你 谢谢，别说了，让你妈再想一想啊。 好，爸妈，那我去看看曾振元老先生。 去吧去吧，你们是忘年交，曾先生最近可急又凶了，还一直在关心你这个得意门生呢。去吧。 好，我去了。曾先生， 哎，西贤，你妈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呀。这是人之常情啊，西贤。 先生，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家乡，但是一想到中国的现状，我就觉得应当出去看看，学点自国的本领回来。 西贤，对呀，应当出去，去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啊，洋货烧了，固然出了一口气，但为什么还是挡不住呢？烧了，却又回来了，啊！要是我们有了比洋货还好的东西，谁还会去买洋货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只有取西夷之计，造我虚之物。否则，救国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呀。 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去了法兰西，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先生， 先生，先生 坐下来歇一会儿嘛。 路有流民终动心啊。 先生，这是陆游春日乍醒里的诗句啊。 唉， 一些。哎，也许我太伤感了。 先生，小心做两路。 没事，没事。 先生，我还记得你讲过的屈原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好啊，好啊。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尽兮不由止。 可我还不晓得最终能否成行。 我想你母亲一定会答应的，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哎，这一条滚滚曲江不知流了多少年多少代了，也许在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但她一旦经过曲折险滩汇入大江大河，她就成了长江，就一直奔向浩瀚的大海。孙文先生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道理呀。 是啊，先生，我们广安人祖祖辈辈都喝曲江水，曲江是我们广安人的生命之源。放心吧，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这条江和这片土地。 好啊，谢谢，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先生，你放心吧，我永远不会忘你。妈，你在给我收拾东西，你让我走了？ 废话，妈不让你走还为你收拾东西干啥子啊？ 妈，你还在生我的气呀？ 哎呀，贤娃，你实在要去妈也挡不住你。妈想来想去啊，你父亲你的恩师曾先生和大名鼎鼎的汪云松先生都这么主张你去，看来这是件大好事。妈也想啊，你这条小龙终归要到大海里去游泳。可妈就是怕你在外面要吃苦头，妈还是放不下这颗心。 妈，我都这么大了，而且这次是少成熟和明德也要去的，我们三个能相互照应，你不要不放心嘛。等我学成回来，我一定好好孝敬你老人家。妈，你不要怂了。 贤娃，来，扣子开了，妈给你系上。贤娃，一个人在外面冷暖饱饿就要靠自己照料了啊。 妈，你看你又伤心了。妈，你的山歌唱得好，下次回来我还要听你唱山歌。 好，妈想你的时候就在家唱山歌，你一定能听得到。哎呦，可我差点给忘了，喏，妈还给你备着点心呢。 妈做的点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 记住，出去啊再节省也不能亏着肚子啊。 放心吧，妈。妈，曾先生和汪先生在课堂上给我们讲法兰西的历史， 将居士正经的法轮系改名，还说过我们的禁令日本也是通过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我想我们也一定能找到我们的强国之路。 贤娃，你说的这些妈不懂，妈只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妈相信你将来一定有大出息。 谢谢妈。妈，我爸呢？ 你爸呀，他就受不了我的眼泪，他心里也难受着呢。我的娃儿啊，你这一走啥时候才回来哟？ 妈，你不要担心嘛，不是说好了吗，我还要回来听你唱山歌的嘛。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贤娃，好好念书啊，别忘了咱家乡，别忘了妈。 花儿上船喽。 妈，我走了。 走稳了哈，走去。 妈，我不会忘记你的，也不会忘了曲江，不会忘了巴蜀，不会忘了祖国。妈，你一定要多保重啊。 贤娃子懂了。 贤娃子，好好读书，妈妈等着你回来。 妈，你也要保重啊。 1919年夏天，父亲从广安县城的东门码头登上了一只小木船，离开了生活了15年的故乡广安，赴重庆到法国投身革命。从此，他把广安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深深地装在心里。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制作的大型系列广播剧《父亲》，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3编研部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出品，四川广播电视台录制。剧中人：邓小平少年由廖文江演播，中年由任杰演播，老年由郑炼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周恩来由从志演播，蒋介石由白马演播，邓少昌由李山演播，邓母由钟阳演播，曾正元由陈冰演播，汪云松由吕永国演播，胡明德由苏有强演播，李富春由狄野演播，蔡畅由刘一焕演播，张熙元由赵征演播，卓林由王淑平演播，撒切尔由文佳演播，小红军由李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迪、温浩然等。 听众朋友，广播剧播送完了，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